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那是个漫长的夜晚，漫长到池小池后来回忆起来时都觉得不可思议。7:30过后，他就频频望向门口，却只一次次等来问他上不上菜的服务生。池小池没有吃中午饭，现在实在是有些饿了，想点份沙拉，但是觉得人没到就提前吃显得没有诚心，就婉拒了服务生，说再等等。包间里是古典的欧洲风装饰，墙上挂着王尔德的诗，用花题写的。在把那首诗背得滚瓜烂熟后，闲极无聊的池小池又转头对落地窗里的自己鼓着腮帮子做鬼脸。桔梗的花露干了，他就蘸了柠檬水往花瓣上撒。8:00的时候，他向那个名字是一串随机乱符的人发了一条私信： 我已经到了。 池小池努力让自己显得乐观一点： 我猜你也已经在楼下了。 他喝了一杯红酒，数遍了窗外的132盏大小不一的霓虹灯，才低头看手机。没有回复。池小池查询了路况，发现周边没有交通阻塞。他翻上去看记录，确认他们约的的确是今天晚上的7:30。池小池开始胡思乱想。他想，如果现在是在游戏里，他是不是需要制造一个触发点才能走出新的情节线呢？是不是因为他的领结挂得不够好？是不是因为现在皮鞋上有一点灰？或许正好领结擦去灰尘，再一抬头他就进门来了呢？可是他直起腰来时，门仍是虚掩着的，外面有杯盘的碰撞声和细微的人语，还有隐隐的生日快乐歌传来，一切都与他无关。池小池拿起手机编辑私信： 你还要多久才来？ 食指停留在发送键上良久，他把手指移回键盘，把这句话删掉，他输入了4个字： 你是不是 骗我？不等输入下文，池小池便立刻把前面的4个字通通删掉，装作无事发生，装作他从没有冒出过这个念头。最后他发出去的话是： 我会一直等到你来为止。 池小池一直等，等到132盏霓虹灯一盏盏渐次熄灭。夜半3点，他仿佛坐在了这个城市绝无仅有的带光的屋子里，外面则布满潮涌式的黑暗。喝完了3瓶红酒后，服务生推门而入，看到不是楼英假扮的，池小池便侧靠在软垫上，用微醺寒光的眼睛望向他。刚想重复不用上菜，便听服务生礼貌道： 先生，我们要打烊了，您…… 池小池沉默了，他轻声说： 你们走吧，给我留盏灯就行了。 他声音太小，服务生没能听清。 先生，您说什么？ 没什么。 池小池垂下眼睛，看向落地窗里自己的倒影，轻笑一声： 买单。 服务生去打单了。池小池抬手揉一揉眼睛，拿起手机。与他最近的一条私信停留在1个小时前。 是他发出的，没有回复。最近的十几条内容都是他一个人的自问自答，蠢得可笑。即使如此，池小池仍是小心地征询着对方的意见。 明天我还可以来吗？ 这次他很快收到了对方的回复。 由于对方的设置，你不能发送消息。 包厢里传来一声清脆的玻璃脆响。拿着单子折返的服务生闻声一惊，加快脚步推开了包厢门。地上是客人刚刚喝空的红酒瓶，大概是摔下来时不小心磕到了桌角，一片片尖锐的碎片落入地毯的长绒之中，在水晶灯下反射着破碎的带有水色的薄光。 先生别动，小心受伤，我马上请人来清理。 客人坐在座位上，单手搭在桌面上，微微发着抖。 抱歉，有扫把吗？ 服务生迅速按下了通知铃。 先生请别动，稍等。 池小池弯下腰来，把地上的大块碎片全都捡了起来，一片片叠好放在桌角。签完单后，他把身上熨得没有一丝褶皱的西服外套挽上臂弯，双手插兜，漫步向外走去。走出电梯工都下班了的电视塔，池小池觉得前路微微一暗，回头望去，原来是电视塔上还亮着的唯一一处光源也消失了。池小池习以为常地走入了暗夜，沿着马路下昏暗的路灯柱漫无目的地走了好一阵。突然他累得不想动了，连叫车和打车都没有了力气。他拨了自己能记住的唯二两个电话号码中的其中之一。 卢卡斯，叫公司的车来接我一下。 卢卡斯来接他时，池小池正坐在一家手机店前的马路牙子边，屈着身子把脸埋在膝盖上。卢卡斯看来是趁昨天晚上放假去换了个发色，发尾染成了淡淡的粉蓝色，身上还有一点染发剂的味道。他出来得很急，还穿着他最喜欢的兔子睡衣。池小池抬头看他， 托尼老师，发型不错。 卢卡斯第一次没有纠正他，从车上急急下来，跪在他身前。 我的祖宗啊，你怎么回事？不是出去见朋友了吗？ 被放鸽子了。 池小池用三个字概括了一下自己这近九个小时的等待后，他想站起来，脸色却微微一变，扶着腿不敢动了。 腿麻。 有洁癖的卢卡斯犹豫片刻，还是一脸破罐子破摔的在池小池身边坐下了。 我跟你说，现在八成还有狗仔跟着我呢。现在的标题还是买醉街头，我这一靠，明天的标题可就是当红影星潜规则经纪人了。 拉他们倒吧你，按咱俩的家底是老子潜规则你。 池小池戳穿他， 你平时不都说老娘吗？ 滚啊，看语境懂不懂，今天老娘就是你老子了。 他抢过池小池手里那价值上万的西服，团吧团吧成一个枕头放在了自己的左肩。 哎，知道你那臭毛病啊，那靠吧。 真不怕拍，要花公关费的。 拍让他们拍，拍爽拉倒，反正跟你传绯闻我又不吃亏的。 池小池就真的靠了上去，他叫卢卡斯。 托尼啊， 你是不是找死啊？ 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？一个人他明明知道自己被人耍了，却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希望，觉得自己有可能没被耍。 有啊，我氪金抽卡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。 你觉得这个人傻不傻？ 大傻叉。 池小池被逗乐了，笑个不停。卢卡斯侧头看他， 那大傻叉回不回去了？家里有包急救汤。 池小池直起腰来。 回。